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年底到2018年年初，电影院迎来了经典老电影花样翻新的小高潮。谍战电影《密战》、悬疑经典《东方快车谋杀案》、新版《追捕》、徐克监制翻拍1982年袁和平的《奇门遁甲》、丁晟导演的《英雄本色2018》等等。让人感觉到经典翻拍形成了一股热潮。那么这些翻拍经典到底孰优孰劣呢？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听到了经典老电影《铁道游击队》，2016年12月23号上映的影片《铁道飞虎》就是这部影片的翻拍版。这部影片由成龙、黄子韬、王凯、王大陆等人出演，称得上是大牌云集。其实早在1995年的时候，也有一部大牌云集，讲述飞虎队抗击日寇故事的影片，就是王继行执导、刘威、李雪健、张丰毅、陈小艺、潘长江、李幼斌等人主演的《飞虎队》。影片《飞虎队》，您还记得吗？那么这部影片的拍摄经历又是如何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飞虎队》。这部影片同样改编自著名作家刘知霞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在这部影片中，著名演员刘威扮演了飞虎队队长老红。身为主角的他得知李雪健、张丰毅、潘长江、李强等好友都会来参演，于是主动向剧组提出要求，让他们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戏份，从而突出更多的角色。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飞虎队》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影片从老红妻子的回忆开始。 俺家几辈人都住在山东临城苗庄村，俺爹娘死得早，俺17岁那年日本鬼子就占了枣庄。奶奶临死的时候让我和陈庄开一盒炭厂的老红按照当地的农村风俗订了婚约。奶奶说，妮儿啊，兵荒马乱的，你就嫁跟了他吧，他人好有能耐，不缺吃不缺穿的，咱女人能图个啥？那个时候啊，俺们都不知道老红已经秘密地拉起了队伍跟鬼子干了，更不知道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的大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鲁南矿区和津浦铁路火 活跃着一支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武装飞虎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飞虎队大队长老红率领王强和彭亮潜入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正泰国际洋行内，刀劈了三名鬼子掌柜，给金浦铁路沿线的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特务队长冈村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报复，枪杀了数十名的手无寸铁的中国脚夫，使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忍无可忍。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红决定召集曾经的老友们成立飞虎队，合力抗击日寇。他们创办了义和炭厂作为掩护。开业这一天，当地的恶霸秦雄带人来到炭厂。 挺热闹啊， 你们发了财，吃香的喝辣的，也得给咱们留碗粥喝，是不是？哎， 看秦雄气焰嚣张，老红迎了上去。 开玩笑吧，号称跺跺脚就能震塌半个枣庄的秦歇虎，也有喝粥的时候？我们这正忙着呢，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没事请便，无事不登三宝殿。本来我同你们探厂这帮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有道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说是不是？哎，咱们兄弟几个也入个伙，怎么样？啊？ 咱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忙你的去吧。 这么说瞧不起咱？我把探厂给你砸了，你他娘的找打呀你！ 狗哥， 好，这帮人都你鲁汉有种，也算条汉子。哎，你还欠了我一袋子面子， 去你奶奶！ 我秦雄打你一个算是欺负你， 撒手，撒手！ 鲁汉， 见两伙人就要打起来，飞虎队政委李正拉住秦雄：“ 红脸鲁汉，黄脸林中，一块上吧！” 日你个奶奶！老子让他妈收拾了你！ 秦雄，咱们约个时间，我们一定奉陪。 老子今天就在这儿了。 鲁汉，你是谁？ 兄弟，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跑的人，留点面子。 去你妈的！ 李正一甩手，秦雄就被扔出了五六米远。他狼狈地爬起来，掏出了手枪。 我崩了你！ 李正没有丝毫畏惧，而是一步步走到秦雄的面前。 兄弟，对不住了，请回吧。 哎呀妈， 你等着，都滚！ 停！ 滚！ 大哥，哎，这仇就要报。哎， 秦雄和手下骂骂咧咧的走了，大家都长出一口气。探厂成立之后，老红又迎来一桩喜事，那就是娶亲。 娶亲的那天晚上，俺守着病重的奶奶，一直等到了下半夜，老红才带着花轿摸着黑溜进了村。奶奶呵呵一笑就咽了气了，老红跪下磕了三个响头，一帮提枪的汉子就把俺抬出了家门。花轿悄没声的在野地里转悠了大半夜，俺这心里啊可真害怕，不知怎么的，脑子里啊又想起了奶奶讲过的山大王半夜里娶亲的故事。 咋的了？你不愿意？ 你到底做啥？你不能瞒着我。 做啥的？做买卖的呗。 不吹喇叭不放炮，明没证据倒跟做贼似的。你当我傻？你们还带着枪？ 不带枪这买卖怎么做呀？这年头男人要是没敢枪算什么爷们儿？我告诉你， 我不是土匪，也不是山大王，我干他买卖对得起中国人的良心，我也不愿意连累你。你要不信，天一亮我就把你送回去。 我信。 你看得上我吗？保不准哪天我们就得掉脑袋的。 新婚之夜，老红并没有享受温柔乡，而是去干了一件大事。原来飞虎队队长老红和政委李正率领飞虎队上列车，击毙即将上任的洋行新掌柜山口旅团长，并化妆闯入车站，消灭了冈村和他的特务队，极大打击了敌人。但是日本鬼子太奸诈了，他们委派了新任特务队长松尾，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笑面虎和颇有心计的中国通。为了打击飞虎队，他心生诡计，找到了恶霸汉奸秦雄。 秦先生，你是代人受过委屈了。我代替效忠天皇的冈村君向你致歉，来，干了这一杯。如果你喜欢，可以随便挑一个。 谢谢太君。 我已经从满洲关东军司令部调来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日本特务队，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将请你担任新组建的中国特务队队长。嗯，祝我们合作成功，干一杯。 愿为皇军效劳。 这就是松尾的以毒攻毒之计。而投靠日寇当汉奸之后，秦雄带人拉起假飞虎队，并展开了一系列剿匪行动。他带人在铁路沿线和火车上烧杀抢掠，并留下了老红的名号。一时间关于飞虎队的流言四起，有一次他竟然偶遇老红，自然是一番恶战，老红还身负重伤。为了治伤，王强进城弄药，结果落入秦雄圈套，不幸牺牲。老红伤好之后决定给王强报仇，于是带人杀进秦雄家，结果了他。可是不想飞虎队队员黄二起了色心，侮辱了被捆的秦雄妻子，没想到这一幕被鲁汉发现，鲁汉立刻叫人把黄二绑了起来，准备把他交给老红。但是黄二却偷偷跑掉，并且投奔日本鬼子当了汉奸。从黄二嘴里，松尾打探到很多关于飞虎队的消息。这一天深夜，他把火车站副站长张兰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太君，你找我吗？ 张先生，请坐。 好，坐吧。 哎，张站长，韩庄南边站上打来电话，说丢了两节布车，你作为值班站长作何解释？ 报告太君，票车从我站发车的时候检查车辆都很齐全，并没有发现缺少布车，况且每车都有皇军押送，当然不应该由本站负责。发车之后我就下班回家休息了。 据我所知，你并没有回家休息，而是悄悄地登上了这列票车，在中途摘了钩，丢下最后两节布车，然后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家去。 太君，你这有点像天方夜谭了。我是个站长，我要布干什么？我又不开布庄。 对，你不会开布庄，可是山区的抗日部队 他们过冬急需要棉衣棉被，于是你就勾结飞虎队雪中送炭，干得非常漂亮。张先生，我没有冤枉你吧？ 宋伟先生，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我跟飞虎队没有任何关系。 是吗？ 是。 那你看看他是谁。 哼，太君。哼，张站长， 对不起，这个人我不认识。 张站长，你的忘性可真大，上次林州运到小酒馆跟我们李先生见面，我不是一直在场吗？这件皮大衣还是李先生亲自给你披上的呢，你忘了吗？真的忘了？ 嗯。 嘿嘿，啊， 嗯， 嘿嘿， 张先生，我们合作。 张兰的意志非常坚定，宁死也不愿投降，最终被松伟残忍杀害。随后因为黄二的出卖，松伟又接连杀害了鲁汉、林中等飞虎队的重要成员，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很快飞虎队队员彭亮就发现了他，为牺牲的兄弟们报了仇。此后松伟又出毒计，他秘密逮捕了老红妻子，老红妻子视死如归，不吃不喝同鬼子抗争。这一天松伟准备好食物，把老红妻子请了过来。 几天没吃东西，饿了吧？啊，请用吧，坐吧。很好，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很好。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用你们的中国话说，老红真有福气。只是可惜呀，飞虎队已被皇军消灭了，你的老红也没有了，你何苦还要陪着吃苦受罪呢？如果你愿意，我今天就送你回去。哎，你去哪儿？不要着急嘛，我还没有向你道喜。军医检查了你的身体，你已经怀孕了。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经爱上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战争使我们分了手。我是军人，可是我讨厌战争，人类没有必要再互相残杀。我想有一天我要带你回日本去。 老红妻子当然不从，结果被松伟继续收押。由于飞虎队接连受到重创，松伟也有些得意忘形，竟然派人给老红送去劝降书，并要以老红妻子为筹码和老红谈判。老红是怒不可遏，但他也知道凭借飞虎队现存的实力不足以和松伟正面交锋。不过他们得到情报，一辆满载武器弹药的日本鬼子列车正在往临城的方向开来，于是他们偷袭了列车，并活捉了车上的军官。 会说中国话吗？ 你们想干什么？ 我要用这车上的弹药把你和临城站上的1000名士兵送回你的日本老家去。 这不可能。你是飞虎队大队长，我见过你的照片，你的女人在我的手里，我可以还给你，但你想炸我的军火列车和运兵车， 这不可能。给宋文下命令，本次军火列车经二道通过临城车站，停在一道的运兵车，延长休息时间，等军火列车通过后再开动。 我不能服从你的命令。 娘的，下命令。 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下命令吧， 快跑。 随后飞虎队员们把弹药集中放在一起，当列车开进临城的时候，车上的队员们点燃了引线，撞向前面的火车，成功地将驻扎在火车站的日本鬼子和松尾全部消灭。 打那以后，俺就没有再见到老红。俺被鬼子秘密地押送到了德州集中营里，受尽了摧残和折磨。小日本投降以后，俺总算活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老红早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解放以后，俺在一个城市里定了居，一个人过。俺常常的梦见老红和他的队员们，他们浑身是血，活生生地站在俺的面前。俺想他们，念他们，到死也忘不了他们。他们是一些多好的人呢。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飞虎队》。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刘威的表现可以用不要命来形容。他在片中一出场就夜袭洋行，一把大刀耍得非常有气势。刘威透露，片中的所有动作场面都是他亲自上阵拍摄的。其实那些舞刀弄枪的场面都是有一定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伤，但是刘威比较爱面子，他觉得用替身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所以才坚持亲自上阵。因为讲述的是铁路工人的故事，片中有很多扒火车的情节，因为当时经费有限，根本没有租用火车的能力，所以只能和火车站打招呼，趁着火车通过时进行拍摄。而火车本身的速度非常快，扒火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可能手松一下或者脚下打个滑就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刘威却丝毫不害怕。那个时候他年轻，而且小时候在长春老家就有过扒火车的经历，所以拍摄的时候他也没想那么多。不过很多年之后再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到后怕。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飞虎队》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